的苦说，忘掉了你的福语，忘掉了你，仿佛北方神话的不会飞去的鸟，我却更稀罕南方的所有的舞都跳。你有你意想的，我有我暗恋的，相爱总会荒废感情。你要永远追忆，我要永远失忆，相信只有在心。